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盖伦，钢琴冲，老虎玩家。 龙珠超咁啊！呢一个嘅动画其实就近年啦，呢一两年其实就啱啱就即系冒起啦。 系 之后随住个剧情演化就，就即系好多讨论啊，好多关注啊。 其实应该系话冒咗三十几年啦，由打从即系最开初第一部龙珠，不过系即系到时间好耐啊。阿鸟山明都冇再自己执导啊，或者系编写一个新嘅龙珠咧，令到大家都其实真系好期待啊嘛。 系咁其实即系即系最近日本都有消息就话啦。呢、这、一个龙珠超咧喺日本嘅电视台咁就做到三月底， 系 就完啦， 系完结， 系啦， 另一个新开始嚟嘅，因为完结之后佢都铺咗就话喺今年年尾咧会有第二十部嘅龙珠剧场版啊嘛， 系咁但系咁样样讲，因为其实呢一个完结咧都系几突然下嘅， 系点解咧？其实 因为其实一路以嚟大家都冇话听到话龙珠嗰、那个嘅动画会停咗先嘅。 系 咁，同埋个公布时间亦都系比较短啦、啊。咁、因为大家都知而家嗱，如果大家有睇过呢一个《龙珠超》嘅话咧， 系 咁都知其实个古仔而家就去咗呢咁嘅宇宙篇啊嘛。 系啊，力之大会篇啊。 咁就讲紧即系有十多个宇宙咧，咁就大家就一齐喺度打啦吓。咁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武术大会啦，可以话扩展到啊，有好多嘅宇宙嘅即系所谓高手一齐参与噶嘛。 系啊， 咁大家都喺度 predict 紧噶啦，啊究竟呢一个即系宇宙大会完咗之后会点样样咧？咁再加上其实而家悟空有一个新嘅变身啊嘛，即系大家如果有睇开一啲网上面啲图片都好啦，你会知道啊，即系呢个悟空，你知嗱，我哋真系细数一下悟空嘅变身状态。即系由佢会变超西之后开始，咁超西又有好多嘅唔同形态啦。 系啊，有三代啦，第四代系龙珠 GT 噶啦。 系啦、啊，其实唔系佢就系讲紧只金色头发嗰、那个，唔系讲紧变长头发嗰、那个啦。悟空三，唔系讲紧嗰个， 系 都讲紧有两个状态啦。 系啊， 咁跟住后屘就大家陆续见到嘅就系除咗会变金发之外，咁啊会变呢一个红发啦，有呢一个悟空嘅神状态啦。 系啊， 跟住有一个蓝色嘅头发啦， 系 即系超西嘅神状态。系啦，系啦，叫悟空男啦咁。咁之后一路陆陆续续嘅时候咧，最近咧，大家如果你即系可能冇留意开嘅话都好啦、 嗯。 你喺网上面，你有时候咧，你可能睇 YouTube 啊，或者你睇啲图片咧，都见过啲相关嘅相或者影像嘅。 系咪就见到？我就有留意到一个就系龙珠咧，佢好似冒烟嘅，系咪嗰个状态？ 佢唔系单止冒烟啊，佢直头成个身咧发住一啲白色嘅光啊。 系。 咁咧有啲嘅画面咧，甚至乎咧，悟空嘅头发咧系变到闪耀嘅银白。白色咁样样嘅， 系， 咁呢一个咧就系依家悟空一个咧最新嘅一个嘅状态啦。咁嗱，大家都见到啦，因为悟空开一个新嘅状态咧，谂住就系话呢个古仔唔会当悟空有新状态就完啦， 就完啊嘛。 咁但系佢就话俾你知，去到即系四月份嘅时候咧，同样嘅时段唔再系做呢个龙珠啦， 系 取而代之系做鬼太郎啦咁样样。咁初初咧有啲人咧都仲喺度谂，其实会唔会系调咋？ 即系调个时段啊嘛。我反而谂紧系咪因为鸟山明佢要休一休寒啊？ 其实唔系，嗰阵时候有好多人 predict 过嘅，即系休息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其实都有听翻鸟山明嗰边讲，佢就好似阿头先阿聪一开头有讲啦，就系话积极筹备。即系嚟紧嗰个嘅剧场版啊嘛，咁佢话成个制作团队咁都要即系全力贯注去做好呢一件事。咁初初咧亦都有啲人就话会唔会即系其实嗰个电视动画咧系调翻落去以往即系做龙珠嗰、那个即系黄金时间啊，即系夜晚嗰个时间咧会比较多翻少少即系 一啲即係教成人向少少嘅情節咧，咁當然後屘證實就唔係啦咁。咁甚至乎咧，有啲人就話，因為其實我唔知阿聰有冇留意就係、原本配莊子歌嘅女聲優咧，係咁佢就離開咗嘛。咁有人就話。会唔会都因为惊衔接唔到？因为毕竟呢一位嘅女声优咧，其实佢配庄子配咗好多年噶啦。咁佢话如果一完咗呢一个嘅即系宇宙大会之后，翻去地球， 庄子不是庄子， 或者庄子唔见咗嘅话，咁又可能会好奇怪。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可能都真系因为呢个声优嗰个嘅事故，就令到呢一个嘅即系龙珠嘅动画咧，就稍作停止先嘅。嗱，咁而家咧。即係據官方所講啦，佢話呢一個咧，只不過係一個暫停嚟嘅啫，唔係等於話龍珠呢個動畫咧之後就完全停止，唔會再同大家見面。只不過係喺三秒打完咗之後咧，可能等劇場版再完咗之後咧，先至會出現，都唔出奇。 係因為其實咧，龍珠超佢自己個 TV 版啊，呢個官方網站咧，之前都有登過啊，廖三明啊，因為佢都話啦，即係對於今次龍珠超呢部動畫咧，其實佢係落咗好多嘅心機啊，因為佢都話喺過往咧，即係我哋睇龍珠啊，或者龍珠二 set 啊，全部嘅动画入边啊，讲紧动画，其实咧廖三明佢自己咧都系完全系唔会接触入边嘅工作噶，即系佢系纯粹话好啦，你哋去做啦，我就咩都唔理嘅。咁但其实今次《龙珠超》咧，佢即系一嚟又负责埋剧情嘅编剧啦，二嚟系一啲台词啊，所有嘅设计咧，佢都真系全部心机落晒去嘅，所以明佢嗰种心力交瘁咯。 系啊，咁啊，其实讲真，《龙珠超》咧，即系不知不觉之间都真系同大家见咗面有两年嘅时间啦，吓，咁即系都可以回顾翻少少《龙珠超》嘅即系出现系点样样。一开始嘅时候，我唔知阿聪有冇留意啊。咁一开始出现嘅时候，就其实系呢一个嘅破坏神啦、比鲁斯篇啦， 系啊。 咁呢一个当时大家出嘅时候都会觉得咁奇怪，因为嗰个破坏神其实同大家心目中嘅破坏神可能有啲落差， 佢啲 cute cute 啫。 佢嗱 Q 我又称唔上，但佢一隻袋鼠咯，明显就系、是，即系我唔明点解一个破坏神会系袋鼠咁嘅样啦。咁嗱，而其实当时一出嘅时间咧，首先就其实唔系一个。即係電視動畫嚟嘅，係電影劇場版嚟嘅。 係啊， 雖然因為大家知道《龍珠》咧嘅電視動畫咧，就其實好耐冇見啦。咁但係枕住佢哋嗰啲嘅即係 劇場版啦，都有嘅。 係啦，久耐不耐你就會見到有噶啦。咁而當時咧，即係先嚟嘅就係呢一個嘅即係電影先啦。咁電影呢一個破壞神出現咗之後咧，咁其實連帶咧之後有一部劇場版又出現嘅，又係《龍珠》嘅。咁唔知阿聰記唔記得嘅就係、 是、飛利啊？ 冇錯啦，就係、是、呢個飛利附片。咁當時大家記得就係飛利翻出嚟嘅時候，同以往最唔同嘅地方就佢變咗金黃色 啊 嘛， 係啊， 係啦，咁啊而亦都話俾你知，而當飛利變咗金黃色之後咧，佢嗰個嘅即係力量嘅提升咧，係幾近呢一個即係悟空藍噶嘛，咁嗱原本就淨係呢兩個嘅劇場版啦，咁嗱呢一啲嘅劇場版嘅情節咧，其實。是有搬落去电视动画入面嘅。 是因为佢係紧接落去㗎嘛其实。劇场版就再扔落去龙珠超㗎嘛话。 係啊嗱。所以呢其实呢喺2015年嘅时候呢 ,7 月份呢咁就开始有呢一个嘅破坏神比鲁斯篇啦。 係啊。 其实都花咗成18集嘅时间。 係。 就係交代返即係比鲁斯啊同埋啊悟空呢即係之间佢哋嘅 关系啊。 关系啊。即係呢个破坏神同地球究竟有啲咩关系呢亦都连带之后呢就係发生返埋啊菲利呢活之后嗰一个嘅故事情节，嗱，菲利嗰段咧，其实都用咗挨近啊八集嘅集数去讲翻菲利复活啦，跟住后屘地球人咧咩唔犯啊魔童嗰堆咧，就见到话喺呢个即系菲利同埋佢哋嘅军团就入侵地球啊。 但反而睇呢一个菲利呢一幕咧，我系觉得系好有以前睇《龙珠二世》嘅情怀噶嘛，即系佢讲翻话阿菲利嘅一班手下咧，系觉得我要你复活啦，我要你复活啦，跟住复活之后，佢系直情系人多黑人。只系成班嘅即系菲利嗰啲手下嚟到地球去侵袭噶嘛？ 系啦，但系其实讲真嗱，喺呢两篇嘅即系故事咧，摆咗去电视嘅动画入面嘅时候咧，其实唔算话引起好多人去追捧。原因有两个嘅，第一就因为其实入面嘅故事情节咧。以往喺劇場版大家都睇過啦， 係 咁所以咧即係引唔起大家話追睇嘅一個好大嘅興趣。咁而其次就係因為咧，其實當時都引嚟好多喺網上面嘅 cap 圖啦，即係啲人就係話入面嗰個畫工啊，有好多即係 崩壞 嘅狀況出現啊。尤其是當中講到話比魯斯大人同阿悟空咧喺度打交嘅時候咧， 阿悟空係歪面噶， 係啊，同埋嗰啲即係網絡啊，感覺好似啲網上咧自己一啲即係同人啊自己畫出嚟嗰啲。 啲搞笑製作咁樣㗎嘛。咁但實際上唔係嘅，的而且確當時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崩壞畫面出現啊。咁隨住龍珠超一路做落去之後啦，開始呢就慢慢得到改善嘅。咁龍珠超去到個乜嘢階段開始人哋好多人關注呢，轉頭返嚟講。龙珠超咧，咁头先就讲过呢一个即系菲利普篇啦，亦都有讲过呢、這个破坏神比鲁斯篇啦。咁真系去到咧边一个时段开始大家会留意多咗咧？ 系咪呢一个邪恶嘅孙悟空出现嘅时候？ 都仲未。 系 点解咧？因为其实喺佢出现之前咧，先就讲紧有一个嘅破坏神。 嗯， 就除咗原来咧，因为喺龙珠嘅世界入边咧，破坏神就唔系得一个嘅啫。 系。 系有嘅，即系 十几多个宇宙啦， 每个宇宙咧都有一个破坏神嘅。咁而咧嗰阵时候咧，就介绍咗另外一个破坏神出场，就系呢一个第六宇宙嘅破坏神。呢、這个第六宇宙嘅破坏神咧，基本上咧又讲佢啦，即系因为宇宙之间开始有一啲嘅竞争啊嘛。咁当时咧就开始 introduce 啊，介绍咗好多嘅新角色，而且咧喺个故事上面咧，亦都系多咗原创啦。咁尤其是下边咧有一个所谓嘅传奇杀手啊，叫希特。咁啊，聪可能就唔系好知边个系咪？ 系 嗱，唔紧要，因为呢一个其实希特嘅杀手咧，同以往大家睇过嗰啲即系龙珠入边设计嘅奸角咧，都几相似嘅，即系佢有少少非利嘅感觉啊。 OK， 咁啊，亦都略带少少思路嘅味道啊。咁其实佢入边咧就讲系一个即系冷血嘅杀手。 嗯， 咁啊，当然啦，亦都系令到悟空吃尽苦头啦。咁即系亦都系其实讲紧两个宇宙之间嘅一个又系类似系武术大会之间嘅一个比赛嚟嘅。咁完咗嗰篇之后呢，就真係进入咗头先阿聪再提嘅 呢个未来篇啦。 呢个未来嘅杜拉加斯篇啦。咁呢一个呢真係正正呢将龙珠超呢係带入咗一个新嘅高潮啊。咁点解呢？因为其实大家就算冇睇过呢一篇都好呢，都应该有即係听过或者见过一个黑悟空嘅造型， 个眼神系非常之凌厉奸角咯，只系一个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其实个古仔好有趣嘅，因为其实佢又讲紧咧，大家如果有睇翻以往咧《龙珠》嘅正史咧，咁啊知道有个未来嚟自未来嘅杜拉格斯噶嘛， 系 咁啊嗰阵时候就系讲紧，因为呢一个人造人啊，就系出现喺呢一个人类嘅世界。咁亦都因为呢呢一个人造人嘅力量太强大啦，喺未来嗰度呢，因为悟空呢喺嗰个未来呢已经死咗㗎啦。 係啦，因为心脏病英年早逝嘅。 死于心脏病。咁喺呢个冇悟空存在嘅未来呢，咁剩低落嚟嘅即係 一班二色战士呢 就唔够人造人打。咁最后尾死剩就係悟饭同埋杜拉格斯两个啦。 吾饭系咪断手啊嗰阵。 嗰阵时候都系讲吾饭断手嘅。即係有一次就系为咗救呢个杜拉格斯断埋手。咁最后尾都牺牲埋㗎啦。咁喺冇辦法嘅情况之下呢，咁即係未来嘅庄子就同阿杜拉格斯讲，佢就话不如咁啦，你坐时光机返去即係以前，咁救返呢个悟空，因为佢哋研发咗隻心脏病药啦。咁 係呀，改变历史呀。 亦都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呢，呢个未来嘅杜拉格斯呀就遇上咗即係一班过去嘅异世界战士，尤其是过去嘅孙悟空啦。咁而呢一个嘅即係悟空 Black 嘅故事呢，一切嘅起源呢就係又係讲緊未来呀呢一个杜拉格斯嘅世界。咁今次出现嘅呢就唔係人造人喎，而係出现咗一个呢神秘嘅悟空。 係 呢个悟空呢就係一个穿着黑衫嘅悟空。咁当然同大家以往见好亲切嘅悟空呀，好天真嘅悟空呢係好唔同嘅。因为呢个悟空呢头先阿聪形容过，就係一念邪气嘅。 係 咁同时之间亦都有一个即係破灭世界嘅力量啦。咁讲緊当时就喺呢个地球入面呢，就即係已经係几近呢係俾呢个悟空摧毁咁滞㗎啦。杜拉格斯无计可施嘅情况之下呢，佢又再一次坐时光机就係返去过去，就係搵吾空啦，咁諗住搵吾空帮手咁样。咁所以最后咩呢，就讲緊呢一个吾空同埋比达呢，就即係双双呀，就係前往呢个未来，就諗住即係睇下呢一个黑吾空係即係究竟何许人啦。咁点解话呢一个咁嘅剧情呢就引嚟好多即係网民啦，甚至乎龙珠嘅 fans 呢就係好关注同埋热烈嘅讨论呢，因为大家都喺度諗緊 呢個黑悟空究竟係邊個呢？ 係 咁，同埋因為即係根據翻即係已經認知嘅人物入面，我哋都喺度推測，有少少似係睇翻嗰啲明星探啊，即係金田一啊或者柯南嗰類咧， 抽絲剝繭， 抽絲剝繭啊，大家都喺度估啦，究竟呢一個悟空好似係嗰個人喎，咁但係。照計，如果用我哋現有即係知道嘅線索嘅話，又好似冇理由係佢啊！咁但係除咗佢之外，有邊個咧？咁一路睇嘅時候，你發現廖三明啦，因為今次呢個古仔佢有份去創作噶嘛。 係啊， 咁你就見到其實佢嗱，雖然即係事後睇翻啦，你話如果要真係斟酌於劇情嗰啲嘅漏洞嘅話咧，嗰啲 bugs 嘅話，其實都有唔少嘅。咁但係你亦都不得不佩服嘅就係其實阿廖三明都好大膽地咧，又再一次玩下啲咩平衡時空啊，亦都咧即系加插咗好多你想不到嘅元素，例如就系话灵魂同身体点样样去对调嗰啲咁样样嘅元素， 概念有埋啦， 啲概念有埋啦，咁其实都玩得几大嘅呢一个古仔，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咧即系嗱，先唔好讲话嗰啲 bugs 啊，咁但系对于故事嘅创作性嘅话，其实好多龙之 fans 咧都系感到非常之喜出望外嘅。 咁但系后屘究竟呢一个黑悟空佢系咩人咧？何许人嚟咧？点解会一样样咧？佢一定唔系悟空本人啦， 你一定唔系啦。咁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先讲少少啦，因为其实可能即系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自己睇翻嘅。咁就系讲话呢一个黑悟空其实就只不过系一个界王神， 系 个界王神咧，因为其实喺讲紧有一次嘅机缘之下，佢遇上咗悟空，亦都因为咁嘅时候咧，佢对于呢个悟空嘅身体咧就感到相当之有兴趣。咁嗱，但系点解呢个界王神要咁样做攞悟空嘅身体咧？因为其实呢个界王神咧，佢本身探讨嘅就系话。佢觉得人类咧，本身就系宇宙嘅寄生虫。 OK， 佢立志就系要消灭人类， 清除嘅， 冇错。咁所以咧，佢就即系有一个咧好大嘅计划啊，就系讲紧就系穿越唔知几多个平行时空咧， 毁灭晒， 就系要毁灭人类，就系咁样样嘅一件事情嚟嘅。 系， 咁点解系攞咗悟空嘅身体？就是、因为佢睇到就系悟空喺佢嘅身体入边咧，其实有好多潜藏嘅能量，因为加上佢有主角嘅光环， 系啦，变咗自身啦，可以。 所以最后屘就攞咗佢身体。咁但 anyway， 咁呢个故事咧，其实去到最后屘啦，咁佢嗰个处理手法咧。其实都是一个 bug 嚟嘅，可以话系。 系 咁就系因为佢又开始 introduce， 再之后落嚟亦都系所谓嘅第五篇啦，就系讲紧呢一个宇宙大赛啦。咁而喺入边咧 introduce 咗一个叫拳王嘅人物。 系 咁呢个拳王嘅人物咧，几乎就系大佬嘅存在嚟嘅。 系 点解咁讲咧？转头翻嚟同大家研究一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咧就讲喺呢个《龙珠超》啦，即系短短两年嘅时间，其实即系《龙珠》咧有别于以往，除咗即系喺电视入边咧，即系引嚟大家嘅留意关注之外咧，喺网络嘅世界亦都引嚟好多，即系讲紧嘅唔系就系单单日本嘅观众， 系 全球嘅观众，即系你睇翻其实喺美国啊，喺欧洲啊，有好多嘅《龙珠》fans 廖三明草落嘅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打从头先我哋提过呢一个嘅，即系悟空 Black 啊，大家都喺度推测噶嘛，究竟哇廖三明喺入面玩啲咩剧情啊？究竟呢个悟空 Black 系边一个咧？咁大家都等呢个揭晓啊嘛。咁当然即系悟空 Black 啊呢一篇咧个故事完咗之后咧，咁就进入咗而家我哋处于嘅呢一个 宇宙生存篇啊， 系啦，第五篇啊，宇宙生存篇啊，咁其实一切都系讲紧，因为其实悟空咧嗱，其实好得意嘅，去到即系龙珠超嘅时候咧，佢嗰个嘅设定咧同以往大家睇开。是有啲唔同嘅， 你先系乜嘢设定先？战斗力啊，定系 唔系讲紧悟空嘅性格？ 系， 即系其实佢反而咧系好即系好勇斗狠啊！ 哦， 无时无刻咧都希望就系同更强嘅人比较啊！咁点解会有呢个宇宙生存篇咧出现？都系因为讲紧悟空佢好无聊啊！ 我但系想岔开少少，你讲话其实悟空嘅性格改变咧，其实我觉得自从即系龙珠超嘅出现之后咧，佢好多角色咧嘅性格都好唔同。 系啊， 即系哪怕你见到比达，其实佢比达已经变咗 个鞋声喎、啊，大佬。 因为其实佢，我觉得其实今次廖三明即系喺呢一个嘅创作入面咧，其实佢系想深化入面一啲嘅人嘅。咁我见到佢背后嘅用心，尤其是彼得，其实嗱，即系你虽然话佢就好似入面嗰啲嘅设计好搞笑啦，因为嗱，其实边啲位搞笑咧？例如话当一开头佢见到比老师开始咧，即系破坏神啦、已经觉得系搞笑咗噶啦。因为其实讲紧咧，佢对于比老师呢个人物咧，充满惧怕。咁所以咧喺好多位咧，其实佢系惊呢一个比老师嘅。所以当初咧，佢见到比老师嚟嘅时候咧，佢知道佢冇能力反抗。咁所以咧，取而代之嘅就系佢不停咧，就系即系谂方法去氹佢啊。所以你见到好多以往比达冇做嘅画面咧，就会做啦。即系例如话佢入厨房煮嘢。俾老师食，因为俾老师好鍾意食嘢嘅。又或者喺佢面前有啲歌舞表演啊种种。咁嗱，但除咗呢啲搞笑片段之外呢，比达你都见到廖三明加插咗啲，就係佢对于屋企人嗰种嘅关爱。即係尤其是当佢即係头先我讲过啦，佢好驚呢个比老师㗎嘛。当呢一个嘅比老师即係竟然喐手啊打呢个庄子喎。咁呢比达终于都忍唔住啦，佢企身手啦，出手要即係保护自己嘅太太。嗱呢一啲嘅位呢，以往大家系见唔到嘅， 因为你讲翻悟空嗰种好勇斗狠，而家嘅好勇斗狠，以前系出现喺比达嗰度噶嘛，即系以前比达嗰个价值观就系觉得我系以悟空为目标，我要超越悟空，我要练好啲噶嘛。但系而家佢根本上佢已经唔会再系以悟空为目标咯，佢真系以家为本啦，而家变咗。 系啊，因为其实你讲真嗱，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啱数，因为大家谂翻下，其实讲紧即系原本庄子系啊再远古啲啊同阿洛喺埋一齐噶嘛， 系啊，俾比达叫咗场架， 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咁啦。其实大家从来都唔知啊，究竟比达嘅吸引之处系在于哪里？ 咪就系佢嘅冷漠咯，不是吗？ 唔系嗰阵时候，其实阿庄子有解释过嘅，佢有话过就系因为喺比达住喺地球嘅短短嗰啲嘅时间咧，其实佢话佢睇到比达温柔嘅一面，佢话佢睇到即系人哋咧睇唔到一啲比达嘅优点啊嘛。 系， 咁其实我相信系有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其实喺龙珠啊，以往嘅龙珠入边咧，系冇着墨过去讲比达其他呢一啲啊，即系除咗战斗以外，究竟佢系点样嘅男人咧，系好少去讲嘅。咁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即系我有啲 appreciate 今次喺呢一个嘅即系龙珠超入边咧，其实佢花多少少篇幅去讲，反而悟空咧就好似头先阿聪又咁样讲啦，即系变咗好似以往嘅比达咧，净系一路就系营造佢系一个。净系想愈强愈强嘅即系武术家，咁所以你变咗一路睇嘅时候咧，反而其实觉得佢即系冇以往睇系咁立体，直至到去到呢个宇宙生存篇啦。点解咧？因为其实宇宙生存篇咧就系讲咧一路当佢即系打嘅时候咧，佢发现佢遇上咗另外一个即系喺人生入边咧前所未遇上一个咁强嘅宿敌。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叫吉连啦。咁其实佢个样咧有少少似罗兹威尔星嘅外星人啦。咁呢个吉连咧其实就讲佢即系已经有超越即系破坏神嘅战斗能力噶啦。咁而你一路睇呢一个宇宙生存篇，即系呢个宇宙武术大会啊，十二个宇宙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见到基本上咧系即系佢一路都系深不见底。遇上几多人同佢打都好咧，佢都好似咧 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之余，甚至乎系基本上咧用嚟用去都系面嗰阵嘅实力啊。 系，甚至乎系即系有一幕系佢用一个眼神已经系击退咗敌人噶嘛，敌人因为见到佢眼神而惊而走佬噶嘛。 冇错啦，咁一切咧都系随住咧，因为点解话最近就即系大家睇嘅时候又掀起另外一股热血咧，就是、因为即系悟空一个新嘅变身啦。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叫做悟空嘅即系自在极意功。咁呢个自在极意功系咩咧？其实即系根据吓破坏神嘅师傅啦吓，即系侧边嗰啲天使咧，嗰啲神官咧，咁就佢哋嘅说法就系话，当一个人咧即系去到一个位打交嘅时候，就已经完全系 自动波嘅可以。 系啦，即系完全咧系靠住唔需要思考、唔需要有意识嘅情况之下作出反应咁嘅一种嘅状态。呢、這个状态咧几近就系话佢系已经系成个身体咧渗出一啲嘅光芒咧，系以往大家从未见过，即系睇个样子都已经觉得系即系有别于以往， 即系有白发啊，有烟啊。 所以嗱，其实即系引嚟就好多即系龙珠粉咧，就即刻话哇，就系太过即系热血啦，太过令人谂翻起当年咧，即系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就系嗰阵时候悟空第一次变超西啊嘛， 系 嗰阵嘅即系冲击，系讲紧嘅系，即系我谂嗱，大家睇翻悟空以往一路都有唔同嘅变身阶段，打从其实由即系 变超级杀人之后咧，咁佢开始就算话超西衫啊，甚至乎你话 合体啊， 合体啊，甚至乎你后屘又话咩悟空有呢、這、一个即系超级杀亚神啊， 系， 咁即系呢一啲咁嘅状态，即系变红头发变蓝头发都好咧。都冇今次咧引嚟咁多嘅即系激动嘅热血情绪出现咯，系咁所以咧，即系其实讲真，去到即系呢一个嘅宇宙生存篇啊，你见到其实廖三明一路都铺咗好多，就系讲紧呢一个嘅悟空一路嘅即系育成发展啊嘛。咁当然而家其实大家都 predict 紧噶啦，因为咧其实呢个宇宙生存篇咧连带就有一个嘅状况嘅，就系话咧其他宇宙咧输嘅话咧就系、是、被消失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估紧啦，喂，咁点样收科咧？嗱，而家大家一般嘅估法咧，都系话一定去到最后尾啊，悟空又唔知即系对拳王许个愿咧，咁就话 拳王帮你搞掂佢啦， 希望咧可以令到已经消失嘅宇宙咧再一次翻嚟。因为其实嗱，我想讲咧，其实而家有啲人已经喺度 predict 紧噶啦， 系 虽然咧嗱，大家仲未有机会睇，即系可能最尾嗰两集嘅龙珠系讲咩啊，但标题出咗噶啦嘛， 系啊。 咁咧，據我所知啊，因為我睇翻好似喺網絡上面一啲嘅即係消息啦，好似話最尾嗰集咧就係話咩再見了悟空咁樣嘅， 係就又拜拜啦。 咁嗰啲人咧就 predict 啦，究竟係邊個同悟空講一個咁嘅説話咧？咁但係即係嗱，究竟呢一個龍珠之後咧，仲會發生啲咩事情咧？嗱，因為其實講真，而家其實悟空咧佢又開咗一個新嘅即係變身模式噶嘛， 啊， 相信亦都潛藏就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啦。即係講緊除咗係即係漫畫動画嗰方面嘅发展潜能之外，其实连带周边嘅商品咧都系嘅，因为呢一个悟空嘅新造型咧，我相信会系好讨好嘅。咁之后亦都会衍生落去，究竟喺呢一个剧场版会有啲咩嘅发展？因为佢哋而家开咗条新嘅路嘛，所以我相信咧，龙珠咧照计就真系唔会咁样样完嘅。问题就系、是、佢会系继续将呢一条桥好好咁玩落去啊，定系啄一声就玩死条桥咧？啊，呢一个咧就真系有待观察啦。 其实讲到龙珠超嘅，即系嚟紧就嚟做完啦，跟住等十二月尾嘅剧场版啦。其实我系一度睇咧，即系有时都会帮阿廖三明系捏一把汗啊，因为我有点而觉得咧，其实佢就系因为灵感冇乜啦，而变相就系谂下嗱，佢已经有新嘅龙珠悟空嘅状态出咗嚟啦，但系嚟紧又讲到有机会嗰啲星球系会消失噶嘛，但系同埋之前咧，其实即系我都话廖三明佢喺官方啊讲过啊，自己即系都今次嘥好多精神啊，好多嘅心力去做动画，因为呢一部系佢第一部参与嘅龙珠动画嚟嘅，即系其实喺过去咧，佢都有讲过，自己咧，即系如果最想停嘅一部嘅龙珠嘅阶段咧，系龙珠二 set 咯。但其实如果问翻你，龙珠咁多部入面，你有冇话最偏爱系边一部啊？嗱， 最爱啊，咁都系龙珠二 set， 一定系噶啦，因为入面最多系即系深刻嘅场面啊，同埋角色出现啊嘛。咁但系嗱，其实讲真，虽然你就话阿廖三明，即系你对佢今次呢个创作咧。即系可能有啲位会捏一把汗， 一嚟佢官网都自己讲过话自己好攰啦。 但其实讲真，我又觉得即系你本身对龙珠有几大嘅期望啊？可以，因为嗱，讲真， 好卑微呢一句， 喂，真系嘅，因为其实大家对于龙珠咧，以往佢有嘅既定咧，都已经系定好晒噶啦， 系， 即系嗱，不嬲都仲系讲紧打交。仲系讲紧武术大会， 佢只不过力量， 你只不过将武术大会一路以嚟系咁搬搬搬搬搬，即系嚟由可能以往一个天下第一武术大会， 去到力之大会， 系啦，去到今时今日，只不过系换咗几廿个宇宙咁解啫嘛。而当中亦都你其实讲真，去喺地球揾翻嚟嗰班人啊，即系都已经系 好渺小啊！你呢个嗰班人啊， 嗰班人，因为其实喂，佢揾咗咩人翻嚟？ 因为天外有天啦、啊，其实出边啲人 都好犀利。同埋其实有人真系讲过嘅，即系嗱，如果真系认真，你假设喺第七宇宙。就即系悟空身处嗰个宇宙、如果你一边你物色翻即系十个啊，举例十个先啦，即系可以参加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即系宇宙生存篇嘅武术大会嘅话， 系 应该系边啲人入选咧？咁你起码都有啲即系例如话 司徒， 因为以往死咗嗰啲都其实可以加入去噶嘛。 系啊， 即系其实我哋即系数翻边一啲人喺第七宇宙系最令人深刻嘅，菠萝莲啊， 系 啊，司徒啊，嗰啲全部冇晒影噶， 但反而冇一个归。 仙人嘅喎， 咪咯，反而有龟仙人啊！即系甚至乎你见今次吴凡嘅出现都其实有啲失色啦，坦白讲。 其实吴凡即系龙珠二 set 嘅时候，尤其是或者魔童嘅年代啦，凑佢嘅年代啦，或者打思路嘅年代，佢系比较尝试捧做主角噶嘛。其实后期真系觉得佢越嚟越都做唔到主角而落翻嚟咯。 所以其实系尴尬，我只可以话尴尬。所以嗱，头先我就最尾喺度讲嘅就系话，究竟龙珠超佢而家咧捉到一个新嘅方向，就系谂住就系话啊，悟空有一个新嘅即系阶段啊，可以再去玩嗰个故事情节嘅话，佢究竟系会玩得起呢条桥， 系 定系玩死呢条桥咧？因为有啲似吴凡嘅，其实个 case 系 嗱，吴凡当时咧，其实我记得尤其是喺丝路游戏入面啦，咁嗰阵时候讲吴凡系超越咗悟空噶嘛， 系啊， 大家对于吴凡无论系讲嘅造型定系个设计咧，嗰个人物嘅设计同埋佢嗰个打斗咧，其实都即系会觉得咧，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OK。咁但系你又估唔到，当吴凡长大之后，鸟山明嚟个180度嘅转变就系吴凡忽然间要成为一个学者，咁佢成为学者都算啦，但系你令到佢变咗一个连配角都不如嘅武术家，咁喺好多时候咧关键人物，因为佢嘅性格种种啊，即系令到佢咧好多时候即系出嚟，就算佢系想发挥一个即系协助嘅功用都好，但系好吃力不讨好嘅， 系 咁而呢一个状况咧，其实偶然你喺《龙珠》呢一部作品咧。系会见到出现，即系你会唔明白究竟嗰个嘅即系创作者嘅用心在于哪里咧？系唔知嘅。咁但系你只可以话就系作为一个龙珠迷你睇嘅时候，有时候会有少少大失所望咯。 系，其实你嗱之前就讲啦，网上好多评语都系讲啊，我觉得呢部嘅漫画卡通啊引嚟好多评价啊嘛，即系其实都有时见到阴公就系咧，系啦，好似咁讲大失所望。其实有啲嘅嘅网民佢都会觉得就系、是，其实今部龙珠超咧不是佢哋预期中咁好。睇啊，即系佢哋会失望就系、是、嗱就系、是、一啲范博伟啦，即系当然啦，有时我哋嗰啲咧，如果系好爱嘅话咧，系会好唔理智嘅，系会觉得得啦，范博伟的都我包容你，即系哪怕你话龟仙人，其实以前喺龙珠年代嘅时候咧，佢有一集系阿庄子攞咗嚿，即系嗰个侦测力量嗰嚿嘢啊，佢侦测到啊龟仙人嗰阵佢数值139， 系啊， 咁但系佢可以去到龙珠超嘅时候咧，即系佢系可以无啦啦系即系好犀利，即系譬如阿菲利复活嗰班嘅。兵团啊，军团落嚟嘅时候，佢系可以龟波气功，系可以歼灭好多人嘅。即 系 其实呢啲位，其实即系我自己即系龙珠迷啦，都算系龙珠迷啦。去睇嘅时候咧，其实系灰心嘅。即系正如点解我先会问你龙珠咁多部入面啦，边部系你觉得最偏爱啊嘛？嗱，龙珠 GT 其实唔计嘅，因为龙珠 GT 连鸟山明自己本人都讲过，佢即系自己都好似唔系咁接受呢一部嘢啊。 算啦，那个黑历史嚟噶啦。 呢个系有点 黑历史噶啦，已经系。 因为呢一个真系当时。佢只系即系卖咗俾即系俾呢个东影动画公司，佢系授咗权嘛。其实佢某程度上似系你当同人漫画咁样啦，只一个同人动画咁样去啦。但反而其实龙珠二 set 嗰阵就系、是、因为鸟山明佢都觉得啊，即系点解系二 set 咧？我以前细个都即系睇嗰阵都咁，龙珠二 set 究竟系咩嚟噶啦？其实佢就系因为佢觉得龙珠二 set 系英文字母最后一个嘛，系应该要完咯。所以佢其实到后期点解再话龙珠超咧，我就开始好担心咯。就系、是、其实佢根本就话唔定系，譬如我哋呢啲咁嘅读者啊，我好中意龙珠，冇理由唔继续话落去嘅。面对好多嘅群众压力嘅时候，而佢会觉得好啦，咁就 the show must go on， 我继续画落去啦。 系啊，所以其实你见到龙珠一路画落去嘅时候咧，系吃力不讨好嘅。 系， 但系我只可以话，即系因为本身我虽然都系龙珠 fans 啊，但系因为我知佢本身有一个好大嘅框架限制住佢啊，令到你基本上你睇嘅时候咧，你都知道佢只系将以往有嘅嘢咧。是将佢个 scale 扩大嘅啫，即系例如话以往有嘅咩咧，头先讲过武术大会，依然系嗰种嘅方式系继续打，跟住咧有啲就可能复活，即系一啲复活元素，例如话已经走咗嘅人咧，你哪怕系用龙珠又好啊，你对拳王许愿又好啊，佢可能会翻嚟， 系， 即系有啲就算系消失咗嘅嘢都好啦，你觉得 never say never，he may come back 咁样样嘅，可能系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一路以嚟我即系因为知道龙珠嗰个嘅历史发展系咁样样，所以嗱我对于佢之后咧，继续系咁样发展咧，其实我又唔会话抱住一个。 太过即系失望嘅心情去面对。但系我就会只系谂就系话，其实喺即系希望喺创作上面咧多花一啲心思。例如咩咧？以往大家见过一啲嘅角色好成功嘅，菲利啊、斯路啊、布欧啊，呢一啲全部咧系一啲好成功创作出嚟嘅角色嚟嘅、嗯。你希望佢之后喺以后嘅作品咧都继续有，即系因为其实讲真喺《龙珠超》入边咧，佢入面有一啲嘅角色咧，出咗嚟之后。我就略嫌係稍微個樣啊，先唔好講佢嗰個嘅即係設計或者嗰個能力先啦。 其實個樣係有啲簡單到你覺得好唔即係好似路人甲咁應該 係 話。 係啦，即係我反而就係覺得佢花多啲時間，如果喺嗰方面嘅設計會嚟得更加好咯。咁呢一部《龍珠超》咧，即係三月底完啦。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話，期待住嘅就係嚟緊嘅劇場版啦。我相信喺香港好多粉絲咧，都應該喺不久嘅將來會見到嘅。咁之後嘅龙珠发展会点样呢，我哋都密切关注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